这样的歌词有没有在跟着他一起摇头晃脑？哎呀，真的是啊，很好听的一首电子舞曲，但是又没有那么的躁动，哎，是不是就符合汽车音乐会的情绪？话说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拉开窗帘，哦，久日不见的明媚的阳光照了进来，感觉心情真的超级好，照进我们的心里面，阳光灿烂照进我心里。哪首歌？我自己编的歌。好了，刚刚这首歌曲呢，从歌词当中听到了向往着爱和和平的意思哈。DMN 在2019年推出这首 Give Me Your Love。好了，这样的声音也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没有忘记几种方式和我互动哈，家族群当中来抢位置，还有我们的倾听聊天室，下载倾听 FM 升级到5.0版本，同时把自己的用户等级升级哈，升级到 L3 级以上，这样会让我更方便看到你。好了，下载倾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今天呢还有好礼相送，也是我们中秋节之前的最后一次送好礼的机会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哈，有特别好吃的梨，还有特别好喝的酒。中秋佳节，如果您的这个酒还没准备好，要抓紧时间来抢了哈。怎么抢呢？待会儿提出问题哈。什么问题呢？别着急，待会儿提问。答对的朋友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最后的机会了，送出的这个节前的礼物，好酒还有好吃的香甜的梨哦。好了，今天是2021年9月17号星期五，限号是5和0。首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就快到中秋佳节了，到哪儿可以在悬崖上喝咖啡还能看中国尊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可以就利用中秋这个小长假，约上3-5好友一起去露营哈。从市里开车大概1.5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不出京不过检查站，就在西六环的附近呢。沿途有好几个平台都可以停车，晚上露营的人也很多。到底是哪儿？这就是妙峰山的玫瑰谷，在门头沟的玫瑰谷。可以称是门头沟的十大风景点之一了，在妙峰山的西坡，也就是永定河支流的水源地，海拔600米，这里有一个移动咖啡车，旁边呢就是悬崖峭壁，夜景和鬼笑石有一拼哈。现在是初秋时节，晚上有一点凉哈，记得带上厚点的衣服，然后就可以尽情的拍摄你的大片了。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给大家秀一秀看哈，走起走起。你怎么知道这个中秋节我要去门头沟呢？好了，继续来听歌吧，来分享多美丽，来自邓紫棋。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你是我藏在心中不愿实现的梦，像红面上的星空，和一碰就破空。追不到的夜，才是我奔跑的冲动，抱不住的风，才是最永恒的心动，我和你的距离。 性直来直往、爱憎分明的邓紫棋，不仅拥有高辨识度的爆发力的声线，那这次在歌词的文字创作上呢，也是相当的犀利而又精准。邓紫棋呢，以她敢言敢说的笔法来切入，借动物的形象呢来隐喻人生哈、同时也照应出自己过去一路走过来的各种经验种种。啊，最近是搬家季吗？哎，晚上搬家啊。有人说昨天晚上有晚霞，真的吗？来给我们秀一下，昨天是有晚霞是吗？昨天就明显看觉到那个云哈、在很多天北京上空的乌云，然后慢慢散去，然后就慢慢变成白色。一看，好，有了，这天一定要放晴了。哎，今天早晨的时候，真的就是碧空万里哈、然后万里无云的感觉。昨天晚上一路回来的时候，还听着男左女右，然后突然就觉得那种特别的感受哈、做晚间节目真的好幸福，我觉得晚上听音乐和白天听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了，接下来带出孙燕姿《空口言》。 爱你怎么变成空口言？海枯石烂，一下子不见。承诺我该找谁来兑现？爱一点点，爱一天天。爱你怎么变成空口言？天长地久从来没实现。想念躲过拥抱的时间，我的眼泪一点一点。 爱你哪怕比谁，就算注定失败，就算每天给我捉不是指你的那一夜，心跳偶尔引起来，谁才是你的最爱？没有我的明天，你又怎会有明天？爱你哪怕比谁，真爱不怕等待，就是傻瓜道理我又凭什么被人独白？偶尔给我想起来，爱你的心还存在，拥有了你的明天，我的一切才算完美。 爱你怎么变成空口言？天长地久从来没实现。想念躲过拥抱的时间，我的眼泪一点一点。 爱你哪怕比谁，就算注定失败，就算每天给我祝福是指你的那一夜，心跳偶尔引起来，谁才是你的最爱？没有我的明天，你又怎会有明天？爱你哪怕比谁，真爱不怕等待，这是什么道理？我又凭什么被人主宰？偶尔给我想起来， 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怎么会想到刚才跟你说 晚上听到了男左女右。对呀、啊，昨天男左女右韩立放了一首孙燕姿的歌，晚上就要放梦游。而白天呢，在我这档节目当中，孙燕姿就要奉献上另外一首歌曲了，空口言。白天和晚上听的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晚上真的你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感觉主播在你耳畔跟你私语那样的感觉，还可以听到那些歌曲，好好品味，想想自己曾经的种种种种。所以我就说，晚上听节目和白天可能不一样，白天在匆匆忙忙忙着手边的事情，可能对我的关注度我觉得50%吧，我不祈求太多哈，但是夜间真的你就可以100%的投入进去。好了，没关系啦，好好的经营汽车音乐会。来，孙燕姿的空口言之后，接下来说说搬家。为什么会提到搬家呢？就是因为搬家的时候翻出了很多旧照片哈，想起了以前多年之前做音乐魔方的现场，还是在西单那儿做现场直播，和好多好多歌手的合影。哎，待会儿就在家族群当中来给你们晒这些老照片哈和合影。记得当时呢还有陈明啊、林依轮呢、还有韩红，跟他们在西单的时候做直播的合影。好了好了，围观一下哈，在家族群当中，还有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各位小伙伴也可以来围观一下，待会儿在这里边来秀一下照片。也是回忆杀，浓浓的回忆杀。想想多年之前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多年之前是什么样子，你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好了，也要谢谢心里话给我晒来特别特别美的晚霞。昨天的天气真的很棒，晚霞没看到，但是昨天看到了皎洁的月亮，不圆哈、是下弦月吗？是反正再过几天呢，希望中秋节的当晚还是像昨天那样月朗星稀，可以让我们共赏明月，好好的想起曾经的那些事和那个人。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 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这是以前在其他的音乐当中不曾注入过的感情，这首《漂洋过海来干你》虽然说是翻唱版本，但是在保持原曲结构的基础之上，也增加了流行元素，还有他翻唱者独有的情感，让这首音乐听起来比20多年前娃娃的版本更加的生动和外放，也更加符合你现在的心境，是不是？好了，我们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了。刚刚我们听到漂洋过海来看你的翻唱版本，演唱者是谁？是谁翻唱的？好了，赶快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和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回答问题吧。答对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中秋节的礼物哦。听汽车音乐会，喝好酒，不过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还有好吃的贡梨相送哦。好了，接下来说说怀旧哈，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怀旧片回忆杀啊。待会儿在家族群当中，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来秀一秀这些老照片。想看的话呢，过来过来过来，还有一张特别让人惊艳的照片哈。哎呀，那是我年轻时的照片，想看吗？来，赶快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接下来听歌，王一博《最燃的冒险》。MV 也值得一看，哇，又是好听又好看的歌曲，去世界之巅的征途，坚持无畏。 如果光跌入黑洞，我有梦早该裂缝、yeah、只要心被火烧过，就能够开出花火。哦哦哦哦哦哦，未上过的印记都是青春的荣誉，没有浴火的勇气怎么看得到奇迹。 Awake 梦醒的距离， Don't stop the shining，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决定去世界之巅，是最燃的冒险，无畏的今天，许下了诺言，把梦想实现，就在一年间，和你肩并肩，跨越过极限。You know the real life. Hey, hey, hey. You know we can fly. Hey, hey, hey, hey. You know we can fly. 像一束耀眼的光，看清了自己模样。迷失方向，坚强都只想明亮。 You know we never give up now. Awake 自己的对决，终会自己来解决。敢飞就不能退却，敢梦就要有热血。Awake 梦醒的瞬间 ，Don't stop 一定要睁开眼。Yes here we go， 决定去世界之巅，是 巨人的冒险，无畏的今天，许下的诺言，把梦想实现，就在一年前，和你肩并肩，跨越过极限，跨越过极限。You know the real life。Something,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Awake, 梦醒的时间 Don't stop, 一定要睁开眼，决定去世界之巅，是巨人的冒险，无畏的今天，虽然冒险，你敢不敢，梦想实现，就在一年间，和你肩并肩， 自然的冒险，热血而又动感。 MV 呢也是时下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赛博朋克风格，在去往世界之巅的征途，用坚持和无畏跨越每一次极限，这就是自然的冒险。好了，转场音乐无敌三角猫，之后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了，一定有你的最爱，怎么能少了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阿四，我爱忙碌。 每天真情不如累积一些小幸福，就这样稳稳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第四位，张杰，梦想新大陆。第三位，陈琳，十二种颜色。 我有过十二种颜色。我选择在白天沉默。 第二位，阿四，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 什么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 第一位，张惠妹，缓缓。 你叫我 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我爱忙碌，虽然也会辛苦，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每天把我唤醒的不是在耳边的闹钟，是早晨奔跑时拂过脸庞凉凉的微风。一路从懵懵懂懂到时刻保持着笑容，依然能收获平凡的感动。当然也会有繁琐的各种压得我头痛，还有夜以继日去争取的最后却不空。每当我感到我的勇气和从 之后呢，会觉得哇，前五名歌曲当中居然有两首都是他，天哪啊，不得了，实力哈！阿四，我爱忙碌，上周第14名，本周晋升到第5位。2020年，阿四为美好生活发声了这首单曲《我爱忙碌》，在音乐当中也见证了美好生活的到来。好了，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其中一定有你的最爱，是不是？北京时间9:35:16，也欢迎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好了，现在又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还有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广撒照片了。来来来，小伙伴们赶快围观，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也方便的话发一下位置哈。还有呢，就是下载听听 FM 升级5.0版本寻宝，同时呢还可以来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进入听听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好，我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奖品哈。刚刚提的那道问题答对了没有？对，翻唱者正是李宇春，李春春春翻唱娃娃的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好了，来看看为你准备的奖品呢，是大兴庞克庄镇提供的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9月19、20号，就这2天的时间哈，可以换古装和百名的古装演员互动，门票限时优惠79元，含餐还有共梨相送，还有很多意外的惊喜 surprise 哦。还记住啊，1米5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所以今天我们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3张票，我觉得1米5以下的小朋友，如果你家有2娃哈，都可以带去了，4个人没有问题的。好，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获票的听众朋友没关系，大麦网搜梨园剧本杀来购票就可以了，电话是6100-4577，6100-4577。好了，汽车音乐排 行榜，我们来继续攀升了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4， 上到第九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特别喜欢张杰的这一首《梦想新大陆》，当中有一句歌词：命运每个关口都有新的对手，不必单打独斗，有我在你身后。 欢迎加入造梦者的队伍，敢冒险穿越新的大陆，我想和你遇见，升起火伴 传说，来自张杰《梦想新大陆》，上周第九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在天天聊天室当中，1135说：“哎，彭斌可以算资深主持人了。”日说年龄是主持经验的积累。哎，说我老呗，是不是？还没给你们晒照片呢，你就开始说我老嘞？也是怪我自己哈，透露年龄。还记不记得？音乐魔方，还真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听着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一路走过来的，还记得当年的音乐魔方，还说哦，我当年就是听你的音乐魔方还参加呢，我还是被抽中的听众来参加现场呢，你记得吗？不记得。现在都已经是四口之家或三口之家了哈，哎呀，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就在音乐当中来好好的回忆我们曾经共同走过的路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3， 经典的音乐总能时刻打动你，无论你身处在哪个时代，流行音乐同样不会过时，只是特定的时间你听到它的感受不一样罢了。在当年听这一首《十二种颜色》，当年你正在经历什么？ 风华正茂还是踌躇满志。多年之后，在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再次听到这首歌曲，你又正在经历着什么？上周第十三名，本周的季军歌曲陈琳《十二种颜色》。 麻醉九秒就算休克，心跳九秒就算复活，我变成 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陈琳十二种颜色，在音乐当中来怀念它，同时呢也来回顾一下在当年流行乐坛繁荣的景象。上周第十三名，本周晋升到季军的位置，陈琳的十二种颜色，是不是也想起了你曾经的曾经，那些青葱岁月，曾经年少的时光。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 这是阿肆在江湖民歌曲当中的第二首了，哇，实力不一般啊。车厢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们也喜欢这样清新的小品，这首热爱105度的你，其实最开始推出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响，反而是通过短视频平台的二次加热，才让不同年龄层的朋友们刷到听到喜欢到。上到第四名的歌曲，本周还是在保持上升的态势，亚军位置，热爱105度的你，阿肆。好了，继续攀升，我们冠军宝座留给谁了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1， 很少听到阿妹张惠妹这样柔情似水的唱歌，在去年她再次开嗓，带来一首全新的作品。 爱你半空中的云，跳转时朝向微醺，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在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一句，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

首非常熟悉的好歌，在以前我们节目当中就曾经出现过，这是挪威的歌手 Danny 在2017年发行的专辑 More More More 当中的同名歌曲。哎，是不是感觉这样的音乐听起来就感觉浑身都是玩的劲儿啊，活力四射，然后就想出去玩。这么好的天气，走，开上车，约上三五好友出去玩，出去玩，出去玩。明显发现这两天呢，路上的这个交通的特点呢，就是出京方向车子非常非常多，而且呢，早晚高峰的时间加长了，而且这个拥堵的力度加大了，拥堵的力度。对啊对啊，每天呢走在路上都觉得平时就是不是上班下班的点儿哈，车子也那么多，大家都是在路上哈啊，忙各种各样的事儿，在节前呢忙着各种各样的事儿，赶紧把工作结了，我中秋节出去玩啊。对，然后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哎呀，大家都出来了，这个出来逛逛，看看大家都在忙什么，什么还有这样的心态吗？对啊，然后出京哈，慢慢慢慢那个城区的交通拥堵的就慢慢慢慢向这个出京方向了去集中了，所以呢中秋小长假要提前规划好哈，早点出门。我倒是建议啊，我有个经验，比如说中秋节这个小长假的3天想去京郊玩哈，就不要赶上早上九十点钟出门，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都是这个点出门，所以比较堵。你可以赶在中午大家吃饭的时候你出门，或者晚上大家都已经落定之后你出门，然后呢在京郊住一晚，第二天再好好玩，然后第二天的晚上再回来，或者第二天的中午的时候回来，我觉得这样是错峰的哈。不是我们现在在路上大屏上都看到红字嘛，中秋节前高峰，希望大家错峰出行，注意错峰哈。好，这个时段还为大家准备了奖品，待会儿告诉你啊。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电动汽车更容易自燃吗？问号，远离危险，以下几点要牢记。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电动汽车自燃如何应对呢？如果车内出现了烧焦气味或者是刺鼻的气味，说明车内有东西的温度太高，导致塑料部件着火，这时候应当立刻停车熄火下车，并拨打救援电话，让专业人士尽快的过来处理。行车当中发现有不明烟雾的时候，可能是电动汽车的电池着火了，应当立刻熄火停车下车来检查，以防止开始燃烧哈。如果发生严重的碰撞，下车之后呢，赶紧把钥匙扔出来。电动汽车一旦脱离了钥匙，就会自动的断电锁车。哎，这点太重要了，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真的发生碰撞了，记得一定要把你的钥匙扔出来。来，我接着，不是开玩笑啊，你把钥匙扔出来，因为电动汽车一旦脱离钥匙，就会自动的断电锁车，这样降低了 电气系统带电引发故障的可能性，而车门如果变形打不开，利用玻璃器赶紧从窗户逃离。动力电池燃烧的温度可以达到1000度，并且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气体，而下车之后人要与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车子拉不行，舍命不舍财，我抱住它不行，我不能离开它，1000多度呢，还有很多有害气体，赶快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啊！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温馨提示，压压惊，来喝喝酒啊！来，茅台古元陈酿提供的399元白酒2瓶，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中秋节就快来到了，家里的酒准备好了吗？没有的话，来抓紧时间。当然有问题要提出来啊，答对的朋友呢，才有机会获得我们最后的这一个名额的奖品。那茅台集团的陈酿酒也是特价促销了，原价每箱4794元6瓶，现在每箱只要999元，哇，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是真的很好的酒，来请客送亲友的朋友赶快来抢购。节目当中没有获得没关系，来拨打电话400-999-1978400-999-1978去自己解决一下吧。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了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54:50，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之前呢，要来提问了。答对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好酒两瓶哦。来，这道问题就是听前奏猜歌名，当然也可以把演唱者告诉我哈，很简单哦，听前奏吧。前奏，告诉我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原唱者是谁？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好了，今天呢是周五，来关注电动汽车，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到2026年，电动汽车将占全球轻型汽车销量的一半以上，这比之前预测的时间提前了4年，好，还加速了，提速了哈。此外，我们看到2035年之后呢，零排放汽车将取代内燃机，成为全球新轻型汽车销售的主要动力系统。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点，则需要进一步加速采用零排放汽车，同时强化激励措施，以减少道路上汽柴油油耗高的车辆。但是对于大多数汽车制造商而言，这意味着转型变革和商业模式的根本转变，需要方方面面大家同仇敌忾哈，加强合作强强联手，才能够未来我们真的实现零排放、低碳环保、轻装出行。好了，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Saskia 的这一首 The Look of Love。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吧。 The look of love is in your eyes. A look your smile can disguise.Like this. take a lover's vow and then seal it with a kiss. I can hardly wait to hold you, feel my arms around you. How long I have waited, waited just to love you. Now that I have found you, don't ever go.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相见，干涸的眼在一起。

Moshi Moshi 是美国另类女歌手 Papi 的一首音乐，轻松活泼，前奏一开始就感觉很可爱，加上旋律优美，歌词带感，流传度很广，很多小姐姐都拿这样的音乐当作自己舞蹈的 BGM。 Papi 呢，不但声音无比酥甜，还长了一张美丽的芭比脸，可以说要颜值有颜值，要唱功有唱功了。好了，北京时间10: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呢，来继续点赞啊，奉献上你的小星星。另外呢，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啊，第一道问题我们也公布正确答案了，第二道问题马上来公布正确答案，公布之后呢，听歌之后就来公布获奖听众的名单了。今天的这个猴奖猴礼到底送给谁呢？来听这道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大家也开始聊这个儿时照片这件事儿啊，晒了一个我，那是我的满月照，来大家也晒一下看看那都是谁谁谁。好了，我们来公布这段前奏是哪一首歌曲的答案咯。 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对了，这就是爱的代价，原唱者张艾嘉，我们听到的也是原唱的版本。好了，最后来恭喜海阔天空获得我们今天送的白酒两瓶，另外呢还有梨园剧本杀的门票3张，属于谁呢？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S.H.E 的《爱情的海洋》，其实这首歌是翻唱自德国的团体 Sweetbox 的一首《Are We Time》，我也听过原唱哈，当然也很喜欢 S.H.E 翻唱的版本《爱情的海洋》。好了，那今天呢还有好酒相送，是由茅台古元陈酿提供的399元白酒两瓶。中秋将至了，您家的酒准备好了没有？茅台集团陈酿酒特价促销了，原价每箱4794元六瓶，现价每箱只有999元。送客送亲友的朋友们，快来抢购吧！400-999-1978，400-999-1978。 节目当中抽取的是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399元白酒两瓶海阔天空，还有获得连云沙门票的听友是专治小星星。好啦，今天的收工歌来听杨墨一的 Live Now。 在听歌之前呢，腾票提醒大家明天是工作日哦，还要上班，不过我休息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小长假快乐。 就这样 Fire this night， 跳过多余的等待，熟悉的脸庞， I look into your eyes， 光影中那样出现，又一次拨动心弦，跳和着生命的空白。 Yeah yeah， Honors come Honors pass by， 我相信他们从来 2020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RPL 的官方纪录片片尾曲，下潜低沉的 bass， 充满活力的吉他，这样的主题相依相衬。杨墨一呢，依然是高亢嗓音的演绎，描绘出了电竞选手朝气蓬勃的气质，在赛场上一往无前的决心，一往无前哦。好了，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正午有星光，下一次和你相见，下周一9点汽车音乐会。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